欢迎嚟到 Travis 嘅 channel。大约喺两个零钟前，阿 Trump 就喺自己嘅 Twitter upload 咗一条讲足四分钟夜唔断气嘅片嚟报平安。如果佢呢几日可以出埋院，相信佢应该连任嘅机会系非常之大。后面我会解释下呢一个睇法。今日较早之前出现咗一啲经常俾阿总统 Trump 指为系 fake news media 嘅报道，例如话 Trump 要度过最危险嘅48小时，又话佢咩呼吸困难啊，情况好严重等等。但系睇佢呢一条片嘅情况，呢啲传言睇嚟系不攻自破咗。片入边佢嘅黑眼圈冇咗，睇落明显精神咗好多。而佢依家暂时仲喺 Walter Reed 嘅医院，佢话自己感觉上好咗好多，希望可以尽快康复出院，继续总统嘅工作。同埋繼續佢由2016年當選總統之後，已經即刻展開，已經做咗3年半嘅競選工作。佢當然亦都趁機咁樣吹噓一下自己嘅政績啊！佢亦都專登咁樣強調，佢唔單止係為緊美國人打拼，亦都有外交上嘅成果。佢喺講自己嘅療程嘅時候，話成個過程非常之順利，簡直係一件奇蹟同埋上帝嘅禮物。而睇翻尋日阿 Trump 醫生嘅公開信，以及有一啲報導嘅內容。Trump 在接受的疗程当中用了一些挺实验性，因为未完全经 FDA 批准的药物和抗体，例如 Gilead 的 Remdesivir 即是瑞德西韦，还有 Regeneron 的鸡尾酒抗体疗法。而在疗程之中似乎就没有用到 Trump 经常吹奏开的 Hydroxychloroquine， 虽然暂时还没人提起这件事，但如无意外，在 Trump 出院之后， Hydroxychloroquine 应该会成为某一些媒体掘出来攻击他的其中一件事。虽然 Trump 就说自己现在感觉上已经好了很多，但是还要有未来的几天要挨。他也很感激国民的支持，以及几乎是两党共识的支持。例如他的对手 Joe Biden 就在 Twitter 上祝福他早日康复，以及说会帮他祈祷等等。至于是真心定假意，这里就不诛心论了。在他讲到自己今次受感染的时候，他就说如果自己单单是为了安全长期躲在房不见任何人，当然可以避过今次受感染。但是他又说自己不会因为单单为了自己的健康而躲在，他要帮美国这个国家尽力，说自己受感染是勇敢地面对问题而不是逃避。相信他是串着拜登每一次都躲在家里，只是用 Zoom 直播和接受访问。他说一个伟大的领袖一定不会这样做。他最后也说第一夫人 Melania 的状态不错。这条片一出，相信后面的辩论不需要再继续，他已经几乎是一定会连任。总统在国家的地位基本上就是英国国王在英国的地位，他是一个代表全个国家的象征。美国总统就是美国的保护者，没错，真他的人的确是非常之多。但是国王的存在和国民之间就是一个天然的关系。譬如日本人不会去想，为什么大家明明都是人，偏偏为什么只有天皇这一家人会做到天皇？他是天皇很明显是因为他千几年以来都是靠这个传统来继承天皇的位置。由这个平民的阿爷那一代开始，他就已经是受这个天皇的家族管治。而这个平民的阿爷的阿爷那一代开始，这个家族的天皇也都是做天皇。天皇和总统的合法和合理地位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就好像老豆之所以是自己老豆一样那么天公地道。天皇的制度在千几年以来没有被人推翻，也都不会担心有人要推翻。当然 BLM 的美国布尔什维克就不会同意这一番说法，但他们只是极少数人， who cares？ 无论在日本、英国还是美国，都是一个维持了很多年的继承制度。英国无论什么人做了国王，只要这个国王他跟着大宪章上面，他遵守和管理每一个国民的封建贵族之间的契约，封建贵族就不会彼此之间联合起来反对国王，国民亦都因此不会反对国王。 Donald Trump 也是靠着200多年来的传统继承了美国的总统，因此大部分人即使不喜欢他，亦都不会去 challenge 他合法统治的地位。通常在总统受袭之后，这种总统和国民之间好像父子一样的天然关系会被唤醒，激起每一个人深层意识里面的爱国主义。即使啲人系几咁讨厌佢都好，每一个美国人都同唔同嘅美国总统，无论佢哋出世嘅时候总统系列根抑或奥巴马都好，美国人同呢一位前总统嘅继承人有一种由自己一出世开始就受紧国王保护嘅天然连结。呢一样嘢系佢哋喺自己受到 长大之后由生活的经验和知识建构出来的不同意识影响而改变他们的思想之前，由细细个开始就存在一样类似和自己的父亲是至亲那样，一种天生就存在但又因为长大而忘记了的天然关系。这样关系在这个时候会受到刺激，他们重新这样想起原来这个人的权力和身份和自己有一种这样的保护关系。例如陈水扁的319枪击案大大地增加了支持他连任的民意，即使 Joe Biden 说到自己多么君子又说帮他祈祷啊又成多么大方，说自己不只 represent Democrats 亦都是 represent all Americans， 但只要 Trump 可以康复，对于拜登的选情都会非常之不利，加上他作为一个高危年龄的病人都可以这么快这么精神地讲足四分几钟嘢，大家都一定会觉得拜登是没有他那么可靠。因此只要嚟紧呢几日佢冇咩事可以顺利出到院嘅话，我几肯定佢嘅连任基本上已经系毫无疑问。当然喺阿 Trump 大约可以出院嘅时候，会有一场副总统嘅辩论。至于今年副总统嘅选举点解会咁特别，大家可以睇翻我寻日 upload 嘅片。今日条片好突发，所以比较短。如果你中意嘅话，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你都可以喺 Spotify 度揾到我嘅 podcast。我哋下条片见。